的心更加确定，细心告诉你台北也好年轻。 这是李玟1998年的专辑《滴答滴暗示》当中的歌曲《过完冬季》。那么冬天到了，面对寒冷的天气状况，不少车主在感慨待在车里开着暖气十分的舒适的同时，却又担心着开暖风会增加油耗成本。但其实相比空调利用压缩机所产生的功耗，暖风机则采用的是发动机热量的循环利用的原理，因此其功耗本身就非常的低，更别说什么费油了。所以大家在寒冷冬季时大可安心的使用汽车暖风功能。但还是有一点需要引起注意的是，一些人特别喜欢在开着暖风的车里长期的停留休息，这样的做法其实是相当危险的。发动机产生热量供暖风使用，却不让汽车跑起来，这会导致车内产生高浓度的一氧化碳，严重时甚至危害生命安全。 Baby Sister 亲爱的姐妹要注意哦。曾轶可， 姐姐的英文说 Sister， 姐姐的日语是 Onesa， 姐姐的韩文是 Onmi， 再没人叫我怎么叫。姐姐妹妹在梦想，不知不觉都一样，她是抒情的歌曲，她是摇滚的梦想。哦哇哦哦哇哦 Sister Baby Sister oh oh oh， 哦哇哦哦哇哦 Sister Baby Sister。 之后却不一样，变不一样能怎样，不同的梦想一样的前方。妹妹的英文说 sister， 妹妹的日语是姐妹妹的梦想，后知后觉不一样，变不一样没怎样，不同的梦想一样的长发。 FM999路况播报，我是主播心情。目前本市城区内各类被道路行驶相对缓慢的有高速路平房桥东向西，从东坝中路到东五环路有 0.6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0公里。京开高速北向南，从右安路到东环路有 1.9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2公里。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北五环路西向东，从安利路到北苑桥有2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8公里。西三环南路北向南，从丰台北路到横富街有 1.5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8公里。

OK， 作为近年来少有的先恋题材的电视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集结了业内顶尖的幕后大咖，又有杨幂、赵又廷等豪华卡司阵容的助阵。除了刚刚张杰演唱的主题曲之外，片尾曲也请到了杨宗纬和张碧晨献声，可谓无数光环傍身。杨宗纬纯净细腻的声线与张碧晨遥相呼应，形成默契的音乐气场，让各位在这首《凉凉》中提前抵达三生三世桃花纷飞的庞大梦境，抢先感受杨宗纬、张碧晨《凉凉》。 如夜间微凉，繁花落地成霜，你在远方眺望，耗尽所有目光，不思量，自难相忘。 前世你怎舍下，这一海情茫茫，还故作不痛不痒不坚强，都是假象。

好的音乐节奏可以帮助你燃烧更多脂肪，过节也要听音乐。中国人过节总离不开吃，年底团聚的这些节日尤其如此。平时在吃上再节制的人，面对满桌丰盛的菜肴和亲人的笑脸，也难免控制不住多吃几口。但节后的体重秤又增加了多少的无奈，谁吃谁知道。一个饺子50大卡，一个汤圆70大卡，一块红烧肉80大卡，一个粽子至少400大卡。看来这些好吃的食物还是需要提防一点，我们要多动嘴少动筷。多动嘴呢是让你多聊天，不是多动嘴吃。过节最重要的就是大家联络感情，而不是埋头苦吃，不是吗？更多的时间用来说话，少摄入了热量不说，还会刺激一下交感神经，增加热量的消耗。让我们一起轻盈地迈入2017年吧。 Keep running, let's go. Today I don't feel like doing anything. I just wanna lay in my bedFeel like picking up my phone, so leave a message at the tone. 'Cause today I swear I'm not doing anything. I'm gonna kick my feet up and stare at the fan, turn the TV on, throw my hand in my pants. Nobody's gonna tell me I can't. Nah, I'll be lounging on the couch, just chilling in my Snuggie. Click to MTV so they can teach me how to Dougie. 'Cause in my castle.She's gonna scream out, this is great. Oh my god, this is great. Yeah, I might mess around and get my college degree. I bet my old man will be so proud of me. But sorry, pops, you'll just have to wait. Oh, yes, I said it. I said it. I said it 'cause I can. Today I don't feel like doing anything. I just wanna.Thank you.

饿菜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一段路况之后，感谢继续锁定 FM 九九九音乐加点料，我是 KK， 为各位送上好听的音乐和新鲜的资讯。2017年首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1月12号24点开启，多家机构预测油价将迎来上涨，这不仅是2017年首次的上调，也将实现跨年4连涨。截至1月10号，原油综合变化率为3.24%，按当前原油水平来测算，预计本轮成品油上调幅度为100到110元每吨，折合升价为0.07至0.09元每升。除了油价上涨，猪肉价格也开启了飞涨的模式。昨天菜市场的猪肉价格与5天前相比涨了30%，零售价格从每斤14元跳到了每斤20元。未来生猪价格仍会有所上涨，但上涨空间不会太大，价格就不要再上涨了，赶快禁止吧。请出江美琪。 些孤单的夜里，寂寞的表情是因为 色心。 言承旭的作品，晚上临睡的时候呢，用拳头来敲击脚底，可以打消一天的疲劳，尽快恢复精神。以脚掌为中心，有节奏的向四周放射进行，以稍有疼痛感为度，每只脚呢分别敲100次左右，不要用力过度哦。我是关心你健康的 KK， 稍后回来。后来苏运营。 栀子花，白花瓣，落在我蓝色百褶裙上。爱你历经上霜，我的夏冬闻见一阵芬芳。那个永恒的夜晚，十七岁仲夏，你吻我的那个夜晚，让我往后的时光想起当天的星光。你如何回忆我，带着笑或是沉默，这些年来有没有人能让你不寂寞。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 消失在人海。

此刻你心里想娶谁？是你的爱人、朋友还是家人呢？想家人的话，今年春节记得回家。今年春节正值冬季后期，是寒潮、低温、雨雪、冰冻、大风、雾和霾等高发期。受拉尼娜等影响，今年春运期间气象条件也较往年更为复杂。除了东北北部、内蒙古东北部、新疆北部气温较常年同期偏低外，全国其余地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或相对偏高，其中华北南部、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西北地区东部偏高1到2度。天气晴。是自然卷乐队2005年《风和日丽》专辑当中的作品《天气晴，心情就好》。最近几天，大鲨鱼奥尼尔前往上海出席了一些商业活动，直到昨天下午才坐飞机返美。在这短短的3天内，奥尼尔依旧不改在镜头前搞怪的本色。他在微博上整整刷了几百多条消息，过了一把网红瘾，让众多关注他的球迷叫苦连天。一时间，奥尼尔就窜上了微博的热搜榜。 看看他微博上发的东西，鬼才知道我们这几天经历了什么。虽然奥尼尔已经坐上飞机返美，他的微博刷屏也已经消停，但这些天他给我们带来很多东西，比如一些快乐的因素、富有喜感的表情包和他的一些行程动态。一开始对奥尼尔刷屏叫苦连天的球迷，如今看到他的微博已经消停，是否会有一些不习惯呢？不过牛仔很忙啦。 FM 999是有条不紊 ，FM 999是温文尔雅 ，FM 999是雍容华贵 ，FM 999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这里是 FM 999路况播报，我是主播心情。目前本市城区内各类被道路行驶相对缓慢的有：高速路方面，机场高速南向北，从三元桥到首都机场辅路有6.8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8公里；马甸桥南向北，从德胜门卫大街辅路到京藏高速辅路有0.6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3公里。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西直门桥北向南，从德胜门西大街到中大安胡同有0.9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7公里。丰体南路东向西，从丰台北路到大井西桥有1.1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8公里。普通道路方面，东直门外大街东向西，从春秀路到新中街有0.5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4公里。复兴路西向东，从西翠路到万寿路有0.8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5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FM 999提醒你，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接下来依然是由 KK 带来的音乐加点料。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音乐新鲜料，给你最新鲜音乐新鲜料。新的一年成就新的自己，我是 KK。 新鲜送上郁可唯全新专辑的首播主打歌曲《寂寞更生》，憧憬的爱情来临的无限可能，幻想着牵动思绪的刻骨铭心，无论寂寞时光如何交替前行，郁可唯所说 不如热恋一刻，让自己没有悔恨的开阔心境，都会让爱不虚此行。抢先来听郁可唯《寂寞更生》。 也许它会发生，也许不会发生，是否一抹吻痕让你留恋伫立转身，是而谈笑风生，是而谈默数冷，你可曾想看清演出那种身份，因为如果可能于是写下了那种剧本，谁都此刻与己有 是一场没有剧本的奋不顾身，开始或结束只停留在那一瞬间。有些人的爱情里如鱼得水，有些人却因为他而失眠。为何越想睡去就越是天马行空，怎么越想忘记就越是栩栩如生，每一次翻滚侧身辗转，最后还是化成了对你的眷恋。不同以往，这次金志文用他充满了克制的嗓音与你一起探讨睡不着的究竟。也许失眠还是因为你有着不欲人知的遗憾，那睡不着又怎么样呢？反正我们还有音乐。金志文，失眠。 关上了窗， 身旁，我会抱你，或是期望你闪着泪光，求我原谅，还要在这样的晚上。 我想我很快乐，拥有你的温热，脚边的空气转了、 下过，时间和琴声交错的城。

听着这么有节奏的音乐，身体有没有发热呢？环境气温较低，提高体温这个步骤就变得非常的关键了。你可以通过一些小强度的有氧运动让身体逐渐的热起来，比如跳绳、快走、小跑或者大部分的有氧器械都可以。当你感觉身体变热，微微出汗后就可以了，时间大概5分钟左右就好，对接下来的训练是很有帮助的。先来一组波比跳吧。 Keep running, let's go. Pick myself up, turn the world on its head.Don't forget what my mama said. People talking,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ime. Unless they paying your bills, pay them bitches no mind. And if I fly, or if I fall, at least I can say I gave it all. And if I fly, or if I fall, I'm on my way. See that wow.That wow.That wow. 重生，整个 ORZ 让我重新认识 Hello BE。你是空气，但是好，我胜过了空气。你是阳光，但是却能照进半夜里。谁能在昼夜能助周围保了生命？你就是维他命 ，Hello BE。 富里公主湾首付50000起，享永久产权，享英联邦教育体系，海外置业留学优选富里公主湾。热线电话010-5903-7177，5903-7177。 没错，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 999，这是源自城市新闻的声音。 这里是 FM 999路况播报，我是主播心情。目前本市城区内各类别道路行驶相对缓慢的有高速路、机场第二高速东向西，从机场第二高速辅路到姚家园路有1.4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7公里；机场高速南向北，从香河园路到金密路有8.6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1公里。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丰体南路东向西，从丰台北路到大井西桥有1.1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丰北桥东向西，从西四环南路辅路到丰体南路有0.5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8公里。普通道路方面，学院路南向北，从北四环中路辅路到至新路有1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 FM 999提醒你，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接下来依然是由 KK 带来的音乐加点料。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好音乐继续送出，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加点料，我是每天为你挑选好音乐的 KK。 春节在手机上抢红包几乎成了年俗，此前支付宝已经发布了今年春节的红包新玩法 VR 红包，而微信则表示没有红包计划，让大家一度以为今年的春节期间就没有红包大战了。但是 QQ 将在春节期间发放2.5亿元的现金红包和30亿元的卡包，同样通过地理位置信息和增强现实技术发放，这样今年春节的红包大战仍将继续。今年腾讯 QQ 春节红包将从20号持续到除夕，诸多知名的品牌以及 Angelababy、 黄晓明等20多名当红的明星将给网友发红包。红包拿来任贤齐， 新年快乐，恭喜发财。